新唐门小电台 Capital 高雄小区频道，现在有五月报告感谢新闻。新马两队的人民一直盼望的陆路的标接近者旅游通道 VTL 正式启动。头先为刘富新山出发的指定巴士，早起七点半左右准时驾车。为我国到刘富的头七点巴士，也为无人临时巴士转换站出发。我国甲卡塔尼、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将延后启动，一直到另外通知为止。卫生部讲，这是为了预防新型变种2019冠状病毒株奥密克戎的肆虐，并且在本地传播。本地新增加747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时隔两个月的回落到1000起以下。社区病例的每周感染增长率也下降到 0.69。卫生部讲，其中719起新病例来自社区，25起来自客工宿舍，其余3起由境外输入。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62,383起，目前有1,147人徛医，其中210人需要氧气供给，27人情况无稳定，需要伫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55名伫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需要插管治疗。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微升到57.4%。另外，搁再有11个人是有冠病并发症，所累计死亡病例突破700起，达到701起。死者年龄介有67到98岁之间，生前拢患有无相的疾病。此外，三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感染群持续扩大，拢是六零的设施。李显龙总理表示，随着冠病疫情趋稳，处理总理接班人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是第四班领导班子需要更多时间选出新的领袖。他预计，因会在下一届大选以前做出决定。另外，我国正在密切地关注新型变种冠病毒株奥密克戎。总理说，伊的出现可能会必须重新开放检疫，后退几步。个人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抗疫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加侪波折。行动党颁发公职奖章和资深党员郭彩基教授，伊伫行动党服务了30年，曾经担任四届的担任八个直选区议员。甲建国总理李光耀共事长达20年，最侪为居民服务，并且担任国家发展部、财政部、环境部、甲国防部政务部长。简要新闻报告完啦。